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大家在网上买东西可以说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了啊！随随便便打开手机翻一翻，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可以立刻付款，立刻购买，而商家呢也可以以很快的速度就发到您的手中。很多人说呀，在网上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平时啊我们在一些实体的商家、商场啊、超市里面想都不敢想、买都买不到的东西，在网上就可以轻易的买到，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天下好物。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买、不能够买的，有很多东西也是不可以卖的，比如说一些珍贵濒危的野生保护动物以及这些动物的制品，还有就是一些药品。今天呢，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就放在药品上。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外代购药品的陷阱和法律风险。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习文法官。习法官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您请您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海外代购药品的这样的案件哈。那么我们之前呢，也对这样的案件多多少少进行过一部分的报道，但是说的并不是很多。而最近呢，随着一些影视作品的在大荧幕的上映，使得大家对这样一个话题啊变得更加的重视起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呢，通过咱们朝阳法院所审理的几起这个典型的海外代购药品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一旦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国的法律上又对这种行为是如何规制的。那么我们首先请到您呢，通过咱们朝阳法院实际办理的案件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下面我就给大家先简要的讲两个案例啊，这个都是我们院审理过的真实案例。案例一，被告人小康，大学文化，从事的是对外贸易方面的工作， 就他就是有正式工作的是吧？ 对，有正式工作。他经常往返日本，一开始就是帮助亲戚朋友带一些日本的东西，包括药品回来，后来发现淘宝上有挺多这种网店专门做日本代购药的，于是小康就想着挣点外快，也在家中通过网上注册了一个淘宝店，开始专门对外销售日本生产的商品。眼看着生意日渐起色，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却触犯了法律。 他那个在网上，他那个淘宝店里面专门卖日本产的药品是吗？还是说包括其他生活用品？ 他的网店呀，就是销售的东西门类非常多，有生活用品，有药品，有处方药，还有非处方药，这个东西非常的多。药品只是其中的一项。 那么他这些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说是他亲自在日本买的，还是托朋友从日本寄过来的，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药品都是日本正规的这些医药门店，包括很多的药妆产品店，他卖的东西有的是自己 通过工作便利去日本带回来的，也有亲戚朋友带过来的，也有通过日本就是拜托别人邮寄方式回来的。这些药品其实都是正规的，在日本国内属于正规可售的药品。它的药品门类也很多，有小儿用药，有成人用药，就是包括咱们平常听众朋友也都熟悉的那些，包括大正制药、新磺胺、甘草酸、眼药水，也有模范糖、儿童感冒颗粒，还有那些儿童发热贴等等，这些常用的药品。 小林退热贴、 对，小林退热贴也有，对， 那个很有名。 对， 像是还有像什么一些什么胃的胃散啊，还有大家比较熟悉什么龙角散啊，像这些东西，好像很多朋友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都会 带， 回来 对对，都会买 一 点回来。 对 啊，就这些，它都是在网上卖的。 对，在网上卖，而且是成批量的卖。 后来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发现的呢？ 就是2016年9月26号，小康他就是被公安机关抓获。这些都是公安通过在网上搜，也就是通过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大数据分析的这个手段，发现他这个网店成交的药物品种比较多，可能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后来这个通过侦查工作，小康就被公安民警在家中抓获。 小康有多大年纪了？大概 小康大概30岁左右，也是大学文化，有着一份正经的工作。 那么他通过开这个网店，他能够多少收入啊？能挣多少钱呀、 这个 他有没有说呢？ 这个从他的淘宝网店经营的状况来看，而且是比较不错的，从他那儿起货的药品也比较多，这样通过这个来推断的话，他的这个收益应该还是相当可观的，所以说是这个才会达到这个法律所不容许的范围。 那后来小康就被追究刑事责任了，是吧？ 对，小康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由于他这个销售额、销售量，就是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销售假药的案件，就是社会危害性还是相对较小的。并且这个被告人他也是初犯，认罪态度非常好，主动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检查。所以后来就是最终我们就对他处以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罚金10000元人民币。 拘役他和这个有期徒刑还不一样。 对，拘役是属于比较轻的一种刑罚，并且对他适用了缓刑，就是没有采取监禁刑，这是一种比较轻的刑事措施。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小康买的这些药啊，都是从这个日本的正规的药妆店、日本正规的门店买的这种处方药或者非处方药哈，并不是假药。那为什么他买的在网上卖这种正规的啊？这个药品那还要构成销售假药罪呢？ 这个就要下面就要说一说在国外合法销售的药品，而且是从正规渠道取得的。但是在咱们国家呀，为了保证这个药品的质量，也为了保证这个药品的用药安全，我们国家的药品的评审、生产、检验、销售，包括定价等各个方面，它都有自己严格的监管规定和管理体系。这里就要提一提我们国家的药品管理法了。咱们国家的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很明确，药品的进口必须经过这个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组织审查，经过审查确认符合那个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才能够批准进口，并且还会发给这个进口药品的注册证书。这里的注册证书就很重要，只有这个具备注册证书的这些进口药品在咱们国家才是允许销售的。 那如果没有这些注册证书呢，就不可以卖是吗？ 就是不可以进行销售。对， 那比如说哈，真的有一些这个日本这个比较好的这种药品，如果想要到咱们国家来销售，那这些手续都必须要履行是吗才可以？ 是的，就必须要得到国家的承认，然后有备案，有那个销售资质。这个药品管理法当中也规定了，就是说这个要开办这个药品经营企业，必须符合以下的这些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具有依法经过资格认证的药学技术人员。第二点是你要具有与所经营的药品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卫生环境，这些都要达标。第三点就是说要具有与所经营的药品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第四个还要有这个保证所经营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从这上面来看，这些条件无论是从人员、从场所、从这个制度方面的规定都还是挺严格的，个人是不允许随便这个经营这个药品买卖行业的。 那按照您这么说，其实这个小康他在网上随便开这么一个淘宝店，随随便便我就卖这些东西了，其实这行为本身也是不可以的呀。 对，他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不可以的，这个就是虽然这种行为在咱们生活中挺常见的，但是他 蕴含的这个隐藏的风险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个药品在运输途径当中，符不符合贮藏条件，会不会变质，包括这个药品上的这个用药说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看不看得懂，这都是一些大的问题。这个用药安全还是要非常慎重的。 那另外呢，就是现在的确有些朋友去日本玩，可能会带回来一些药品哈。那么如果说我带回来那么一两瓶，我就是自己服用的，我不用它来盈利啊，或者说呢，别人托我带那么一些，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就拿给朋友，或者说拿给亲戚啊，量不至于很大，这个是不是也不可以呢？还是说在一定量的之内就可以啊？超过一定量就不可以？法律上有没有规定？ 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进行销售，没有通过销售盈利，这样一般来讲的话，而且这个药品量不是太大，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应该是不至于到这个刑法追究的一个程度。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销售假药罪这个罪名啊，比如它是一个，它必须要销售额满多少呢，就被追究刑事责任，还是说我只要销售有这个行为了，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销售假药罪啊，它在咱们国家刑法里面规定的特别的清楚。这个销售假药罪和销售劣药罪都规定的很清楚，是 劣就是伪劣药品， 对，伪劣药品销售假药和销售劣药分别列在我国刑法的141条和142条。这个销售假药罪和销售劣药罪，它主要的判断的点是在于你销售的药是不是假药，是不是劣药，而跟这个数额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话，法律规定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害，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话，可以处到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导致了这个公民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会处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哦，也就是这个罪实际上是有死刑的。 对对对。 那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犯罪了，是吧？ 对。 哦，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留神，并不是说我在淘宝上想卖什么就能卖的啊，有很多法律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小康的这个案子，咱们也由这个案子展开了一些法律上的规定哈。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那腿上那上挖着，我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第二个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是小张，也是大学文化，这个文化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他从大学毕业以后没有找到正规的工作。 跟小康不一样，小康是有自己工作的。 对，这个小张他没有正规的工作，然后但是他比较精通网络，也有一定的外语知识水平，就是说可能平时对海淘了解的比较清楚。他呀就从2016年5月起，咱们朝阳区某一个地方租了一个房屋，他还通过网上注册的淘宝店就开始销售这个在德国官网上订购的这个小绿叶牌的止咳糖浆。他这个体系稍微完备一些，他不仅自己从事这个代购药品的这个活动，也那个招募了其他的人员，招募了一些财务人员，包括这些去负责这个海关运输的这个就是邮寄的这些人员，所以说他这个产业链还是相对于那个前一个案例当中的小康要更完备一些，而且它这个量也比较大，销售额也稍微要大一些。 小康其实就像一个小作坊似的啊， 对对对， 就自己 家， 因为有工作嘛，我挣点外快而已， 业余挣挣外快。 对对对，这位就不一样了， 他就是专业从事这种药品代购，而且代购的都是一些儿童用药，所以说这个可能这个犯罪金额包括这个行为的性质可能又有一些不同。这个公安机关从他的租住地啊 下当场起获了这些止咳糖浆包括小儿的其他用药100多瓶、 嗯、 他的这个网店的实际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的收益也比较高、嗯、 啊，大到什么程度，收益高到什么程度， 他这个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几十万，所以说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哦、 在淘宝上还是比较显眼的、 嗯、 所以说最终这个小张就因为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罚金10000元，他这是判处了拘役，对他实行的是实刑，并没有采取 缓刑 的措施、 哦、没有采取缓刑。哎，这个里面他那个也是个淘宝店，那么他那一个店只卖这一种产品吗？也不会吧。 这个案例二当中这个小张他这个淘宝店里面他主要卖的就是药品，跟那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小康还不太一样，他这个主要就是帮别人代购药品、 嗯、 他不仅有自己出售的这些药品，就是通过这个客户下单客户指定的药品他也可以去帮客户去代购、 嗯、 包括一些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哦、 也因为有一些非处方药、 哦、 所以这个情节也是相对于小康而言要严重一些。 嗯嗯，而且都是德国过来的是吧？ 对，德国过来的，他这个药品经检验也是合规的，也是在德国是合法合规出售的药品， 嗯， 在德国官网上订购的。 哦，这也不是那种说在德国卖的就是假药，不是那样的。 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假药。 哦、 下面就要说一下这个什么药是假药。咱们国家所说的假药是指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和非药品。 嗯嗯，就是说有的就是假药， 对， 还有的是按假药处 理， 是吧？ 对、 嗯、 只是按假药处理的药品叫做、 嗯、 这是形式上的假药。 嗯嗯，没错。那么真的假药它就是没有任何批准文号，没有经过国家食药监局这样任何的登记备案的这样的一些药，是吧？ 对，这个药品管理法当中分别界定了什么是假药，什么是劣药。 嗯， 48条就规定了，就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第一个就是典型的药品所含成分和国家药品标准规定不同的。 嗯， 第二种就是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哦，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嗯， 下面的情形就是按假药论处的药。 嗯， 第一种就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药品管理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就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销售的药。 嗯， 也就是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涉及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 嗯 未经批准而进口的这种药被当作假药论处。还有就是变质的药品，被污染的药品，就是使用必须取得批文而没有取得批文的原料生产的药，还有就是说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范围的药，这个都是被当作假药论处的。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假药哈，您看咱们讲的第二个案子当中，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个人了，他还雇了什么财务、 嗯、 啊，雇了这个帮着取药的啊，雇了其他的人，这些人是不是也算是这起案件的共犯呢？ 这些人如果说在明知的情况下还参与了的话，这些是应该按照共犯处理的。 哎，那这起案件和上一起案件，这两起案件相比，它的这个共同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又有哪些？咱们也跟大家说一说。 嗯，这些案子当中，经过我们审理就发现哈，这些案件有一些共同之处。 嗯， 首先就是这些被告人他们都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都是大学文化。第二种就是说，对于咱们的这个新兴的网络科技就比较了解，比较精通互联网，可能有的懂外语，还有的就是本来就是海淘达人，对于这种海外代购就比较了解的，这些是属于这个犯罪群体的一些共同特点。 嗯嗯，那他们销售的那些药品呢，又有什么共性吗？ 这些销售的药品大部分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感冒发烧的药品，或者是小儿止咳小儿退烧这些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的、 嗯、 但是就是说是也比较常见普通的药品，以非处方药居多，处方药反倒是比较少的、 嗯、 处方药可能在国外也是不是那么随意能够买到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哈。 嗯， 所以他们呢可能不大会敢于卖一些专门的治疗严重疾病的这样的药品。 对对， 因为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这些我拿不准。 对， 是吧？ 拿不准的东西、 啊、拿不准。 对 啊，但是对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保健类的呀、啊、什么之类的，他们觉得诶，这个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对 嗯，哎，那这些被告人哈、啊，他们在法庭上，他们讲自己动机、讲自己想法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比如说我为什么就要这么干？我知不知道这么干实际是要面临刑事处罚的？这个当初他们是怎么想的？想没想到后果？这个你能跟大家讲一下 啊？这些被告人啊，他们在庭上就是认罪悔罪的态度都非常的积极，因为他们确实当时也都没有想到代购这些药品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 嗯、 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 嗯、 他们认为这些普通的这些药品，咱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感冒药，可能家里的老人都会自己指导自己吃，他们觉得这些药品实际上问题不大，也不会对人体造成那么大的损害， 嗯、 而且是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的一些来自于正规渠道的药品，认为就可以随意的这个买卖出售， 嗯、 就像咱们生活中其他的一些代购的物品一样。 嗯， 没有这个法律意识去来了解或者是说核对自己的行为，因而导致了这个最后的后果。 嗯，对，我看这些人他们有大学文化，而且计算机水平也不错，通常也没有什么前科劣迹， 对，没有前科劣迹，对，这些都是初犯偶犯，在无意当中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那他们在网上卖这些这个药品哈，难道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网店的平台，他们不会去管一下，不会去约束一下吗？他们想注册就注册了，然后卖这些东西卖了这么长时间，网络平台就没有发现吗？ 他们可能就是注册这个淘宝平台的时候只是以一个台湾代购的店铺去注册的，但是实际上经营的这个品类，然后可能就是说和他注册的时候这个范围是不太一致的，但是咱们这些网络平台可能是疏于管理，或者是说信息量太大，就是这些数据海量数据不容易被发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没有被监管到，然后后来就被咱们公安机关就是重视到，然后这个直到最后案发。 好，哎，习法官，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例？您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还有一个案例是在苏州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这个小钱他是一名这个淘宝店主，他这个案例跟其他两个案例有所不同，就是他从2015年10月到2017年6月期间，自己购进的这个德国产品，这个成人型淘金娘还有儿童型淘金娘两种药品、 嗯、 这个药品啊就是属于适用于急慢性鼻窦炎和支气管炎的药品。 嗯， 后来他又在自己的那个店铺当中啊累计销售了这些药品共计622盒淘金娘，销售额达到了10几万。 嗯， 这个药品比较严重，它是属于这个国家药监总局禁止进口名单内的药，因此相关部门就认定了这个药品就是应该按照假药罪论处。 哦，这个跟刚才那两个案子、它的主要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主要的不同点就在于这第三个案例当中，这个小钱他代购的药品是属于国家这个药监总局禁止进口名单当中列为禁药的药品，在咱们国家是不允许销售含有违禁成分的这些药品。 那这个程度要比之前两个案子 要严重一些，是吧？ 对 对。 那么他最后这个案子有没有判呢？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这个案子啊，最近最后也是这个以这个销售假药罪，钱某被这个苏州市某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0.6万元。 哦， 这个罚金的处罚倍数是在这个销售额的2倍以上， 而且他是有期徒刑，并不是拘役。 对，并不是拘役，给他判的是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 好的，好的，是 严重的会涉及到这个非法经营罪呀、走私罪，其他一些更重的罪名。 没错， 所以说海淘一族还是要注意，对于自己的这个营业范围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对，这点法律上的确要更多的注意，是吧？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直到现在，咱们国家对于这个网上购药，这样的一个口子还是非常慎重的， 对吧？对， 因为我得了什么病，我不能说我觉得是什么样子，我随随便便在网上就买了， 对 啊、这个其实，这也是咱们国家对咱们的每一个国民的这样的健康负责， 对个体的这个生命安全还是非常要非常慎重的。这个有病了还是要及时就医，去医院，去这种合法正规的地方找医生，自己千万不能随便的做主。一方面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那些也要提醒这些海外代购的这个海淘一族，尤其不能够就是私自的去代购这些药品。 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哈，就像习文法官所说的，除了药品之外，野生动植物制品。